到周末都是不一样的感觉。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换了一种风格。哎，我们今天以听歌为主， 故作深沉是吗 ？Yes 就是每个去昨天不是上周我们不是还放那首歌呢吗？ 哪首？我们不一样是吧？ 你忘了吗？ 哦，那是马那一期放的。 哎，我刚给删了。我们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周六 你要来了，你就不用再找 周六的节目。哦，对，今天嘉宾很重要，是吧？那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一会儿再介绍他们啊。今天这个周六呢，我们继续聊的还是跟这个宠物有关的话题，所以呢，换一点这种特别舒服的，音乐感觉来衬底。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好像很陌生啊，跟平时的风格差异太大的话，还是换一个大家熟悉的，哎，是不是好多了？好。各位好，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佳明。 大家好，我是苏导。 哎，来，今天 请问你前头那些到底有什么目的？明明 今天就是为了等这两位嘉宾。 好， 对，让他们能够做好啊。今天呢，其实除了孙涛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两位嘉宾啊，对吧？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吧？ 二位大夫，一位姓王，一位姓谢，是一个非常在过去非常有钱的组合，王谢。 哦，帝王蟹。 没有文化没法聊了，来吧，一位院长，一位副院长，快说说。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王岩。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的谢坤。 哎，这个两位啊是术业有专攻，你们可能分的这个学科可能不太一样，是吧？哪位先来聊聊您所涉及的学科是什么？就是研究的是内科呀、外科呀，还是 现在我好像是心脏，我要什么？是吧？ 对。我们就是，其实我跟王大夫都是主要是在内科上面，然后内科上面又细化一点，我是主要是在心脏科，心肺科，具体来说是心肺科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哦，心肺一般那个像猫猫狗狗都，比如说心肺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有啊，有因这个话题就比较大。 好的，那您 接下来两个小时，你慢慢说， 捡几个比较常见的来聊一聊。 比如说像心脏的问题啊，有一些会是一些先天性的问题，就跟咱们有的小孩是一样的，可能刚生下来的时候发现他有些缺陷，是发育的一些缺陷。还有的话是一些比如说是到年纪大了老年性的，是一些退行性的病变之后然后造成的。所以一般在心脏方面，这方面我们会分为两大块，一个叫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天获得性的一个心脏病。 先天性的心脏病是不是在某个这个种里边它会比较普遍？ 对，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先天性的问题有些它是基因的问题，基因问题导致的。比如说在猫上面最常见的那种先天性的心脏病，会是一些缺陷，但是有些基因的问题，它是比如说品种易发的。最常见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颜值特别高的一种猫，布偶猫， 布偶猫 ，对，特别漂亮。但是这种猫，它是有肥厚性心肌病的基因缺陷的。 哦，这个病会有啥问题啊？ 这个病的话，它会造成它的心肌的这种异常的增厚，增厚之后它的这个腔室就会变狭小，然后包括它的心脏的这种舒张的功能会有下降，所以整体会让它这个心脏的泵血功能是有到影响的。所以心脏说白就是一个泵在那个胸腔里面， 对对对， 它把它的身体的血液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如果这个泵有异常的话，它的血流动力学上就会有问题，它就会有一些表现。 就是它活动的那个区间比较小，所以它动力就不足，是这意思吗？ 它不是收缩的，心脏方面有分为舒张的功能和收缩的功能。这个问题就是在 好吧，开始有点听不懂了。 就是 聊到这儿可以了。对，一会儿咱们再聊啊。这个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不是猫是不是怕什么红萝卜呀，还是怕黄瓜呀？ 什么？ 黄瓜，怕黄瓜嘛？ 他 好多视频不都那样吗？把黄瓜往他旁边一扽， 真的吗？ 对，就噌就闪开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怕黄瓜。 我只知道他们怕喷壶，就你呲一喷，他们就特别。 那就他们怕的东西还挺多的。 其实猫其实就怕应激。您说的那个放一个物体，它只是你看那个视频，就它在那吃饭或者 对对对， 专心致志干别的东西，它回头猛一回头看边上一个东西，包着什么东西，然后蹭一下就跳起来，四脚离地那种跳。但这种状态对猫是个应激。 这种如果说它 胆小 啊， 怕吓唬。 对，不管说它有没有心脏问题啊，其实猫天生 都能给它吓出心脏问题来吧，这样 都会吓到应激，但是应激又会引起一些的其他的问题。 哦， 它如果有潜在的心脏问题，那可能就会引起心脏一些症状。 也就是布偶猫不能吓。 什么猫最好也别吓。 但是那些视频真的还挺好玩的，忍不住想要模仿一下。 人类太坏了。好，这个咱们一会儿再继续聊啊。还有另一位，您是 王院长。 对，王院长。 嗯，我对于在临床上相对比较擅长是皮肤方面。 哦，就是皮肤科的。 嗯， 哦，那个原来也有一位皮肤 赵博， 皮肤，对对对对，赵博大夫也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会聊一些皮肤科的内容。 嗯， 我们大致也会了解一些。您这个不太好聊。 对 啊，对对对，这个得这个 他一聊吧就容易，咱俩是听懂了，但是就容易午饭什么的。对， 哎，是 赵博给咱们看了那各种这个虫那个虫的那个照片。 嗯， 是吧？ 啊，对， 还是挺不好回忆。 对对对对对对啊！反正今天呢，两位专业的这个专家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有什么的问题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呢，咱们继续聊您家的小宝贝啊，猫猫和狗狗。既然咱们在这个时候啊来聊的话，一开始我们先聊一些，这个因为天比较干嘛， 嗯， 对吧？ 来聊聊动物保湿的问题。 对，这个应该是属于皮肤问题吧， 对吧？ 对不对？ 有，哎，他们会涉及这个问题吗？因为他们都是毛，是吧？ 对啊， 他们也得有点保湿的问题。 对，其实动物皮肤的保湿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就是它的皮肤太干的时候，它对外界环境的抵抗能力都会下降，而且很多动物主人都比较爱干净， 嗯， 就是过分的爱干净之后就没事喜欢洗狗、洗猫。 嗯， 然后浴液的选择上呢，可能也会价格相对低一些的，质量不是那么好的， 嗯， 对动物的皮肤呢就会造成刺激损伤，再加上这个频率比较高以后， 嗯， 它对动物这种长期的一个刺激可能对皮肤还是挺不好的。 哦，明明，嗯，现在给你提一个问题， 说 你看你们家那么小的狗，然后一天遛两回，对吧？ 哎， 每次出去玩大概是一个小时， 对， 对吧？然后也会有跟其他的狗有那种各种口水上的交流，对吧？在身上， 对，非常亲密的接触。 对， 对， 对，那一般这种情况，你几天给它洗一次？ 两周洗一次。 那你是去店里洗还是自己洗？ 店里洗。 为什么不那么小的狗都不自己洗？ 就我怕吹不干。而且店里它有剪指甲呀、挤肛门线呀，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就是，这个屁屁上的这个毛可以给你剃一下，然后哎，它倒不算美容，就给你剃一下，让它这个排的时候更顺畅一些， 不会有粘脸， 别粘着。对对对，所以人家打理的还挺细的，而且自己在家洗，确实我就怕洗不干净，而且天冷嘛， 哎， 万一要是没洗干净、没擦干净的，那时候赵大夫呀什么的，他们不是说了，如果没洗的特别干净、特别充分的话，容易里边得皮肤病嘛，所以我们就干脆拉倒， 那 别人就看见。 那两周洗一次，你觉得你家狗会有味道吗？ 有啊。 就是那种 基本上 我俗称的臭狗味儿， 我们叫小狗味儿 啊， 就是我爱人就是到比如说洗完了之后 啊， 刚洗完的时候它是那种香香的味道， 对对对， 大概一周左右， 我一般就在那种时候会抱一抱它。 哎，反而那个时候我也挺喜欢的 啊， 反而到了一周左右它开始出一点小狗味儿的时候 啊， 那时候我爱人就特别喜欢，哎呦，小狗味儿出来了，我特喜欢这种味儿。再过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臭味出来 了，全家人都不爱理了。 哎呀，真的睡你旁边你就感觉睡了一堆什么似的 啊， 就反正啊味儿特别难闻。这个时候呢我会给它干洗一下。 干洗。 就是拿拧得很干的毛巾简单的擦一擦。对。 会有缓解。 会好一点，但基本上再过个两三天就会带它洗澡去了。 哦。 所以我们家还挺稳定的，就是两周洗一次。 哦。 不管是夏天可能会一周半。 嗯。 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会一周。 嗯。 但是冬天的话就两周一次。 好，哦，来王院长，您给说说吧。他这两周一次，他家就是个小泰迪，挺小的，毛也不是特别多，就是这 种。谁说我们家毛可厚了？ 按那个体量来说嘛， 啊， 你这跟人家那个萨摩比， 啊， 是不是就还没人一个狗头的毛多呢？ 是是是， 就是这种两周洗一次，是不是是频繁呀，还是刚刚好？但是你想，他们家那个狗一周多就有味儿了，好多人真的是觉得一有味儿就得洗了。 一个是说这个狗狗产生味道啊，大家要引起一下重视，因为味道一定要找一下它是从哪儿出来的。 嗯， 有些狗狗呢是从爪爪那儿出的味道，这个一般就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只能说。 你家狗从哪儿出来的？ 屁股。 哦，屁股。 那就勤擦擦屁股也挺好的。然后对于两周整体洗一次这个狗狗的话，相对来说还可以接受，有一点点勤，就是时间间隔有一些短，建议是在 两周还短， 就是对于养泰迪的人来讲 都臭了， 两周就算很不错了，建议的话一般是3到4周洗澡比较理想， 到第三周的时候还能闻， 我的妈呀，那没法闻了。 如果说这种就是还是比较希望1到2周就洗澡的主人啊，建议选用这种保湿功能的浴液，然后呢增加一下冲水的时间，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水温呢相对是保持跟体温偏低，然后呢增加一些冲水的时间，比如说可能在美容店就冲湿了以后就开始打泡沫呀，然后就开始洗澡了，但是可以跟美容师建议一下说，哎，我们家狗狗洗的比较勤，您看多给冲一下水，然后它这样呢也是有助于皮肤的保湿。 哦，哎，明明你给他们洗的时候你会看着吗？ 哦，不会，就放在那儿了 啊。 就是对对，因为在那边时间蛮长的，就还蛮信赖他们家的。 你会不会看一看他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浴液之类的？ 哦，没有， 因为 这跟我们洗头发不太一样。 因为你看，就是好多那个，我老觉得你看理发店的那个洗头都那种大桶的那种，是吧？ 不是，人家是可以选的。你看来是经常没去过理发店了。有几年时间了， 好多年了。 对对对对对， 自己家揪就行了。 很多年前呢，其实人家都会拿出一个牌子，先生，您看您选哪个价位的？我们有这个品牌，这个品牌，这个品牌，这个品牌。 哎，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种30块钱， 我们那边没有那个， 都没有。 因为我是那我们是办的他们家的那个什么所谓的 VIP 啊， 就 人狗人狗共检卡是吗？你 谁说的？开玩笑呢，人家专门检狗。然后所谓的 VIP 就是他们所有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而且是有那个什么叫环保认证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认证的。总之，他们所有用的东西都会 在 那边有一个展示。 哦， 你可以任意去查，任意去。 就没有怀疑过展示的是一部分，真正用的又是一部分。 我这人心眼比较好，别人说什么容易信。 哦， 真的真的真的。 哦， 因为我们家狗还挺爱去的。 然后那个反正洗完你还是挺满意的。 挺满意，非常满意。嗯，非常好。 怎么了？老板娘特漂亮是吧？你这么兴奋。 也没有，你想我从养它到现在已经有小2年的时间了， 一直去 全在那一家。 哦， 然后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所以干嘛不就在那边呢？ 洗澡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 哎， 没出现什么问题。 二位大夫洗澡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吗？比如洗不好，就是会有纠纷吗？就是有那种掏耳朵什么的给掏坏了的，或者洗澡给洗坏了的吗？会有吗？ 会有一些就是确实是操作失误的纠纷，但是多数的就是纠纷其实多数还是由于动物主人对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过程不太了解。其实我们临床上也会遇见一些。 洗澡还有疾病过程。 对呀，比如说拔耳毛之后它对耳道有一个刺激。 哦， 这个狗狗养的就比较不细心，然后呢两个月半年都不去美容店洗一次澡，然后都不去拔耳毛。然后他忽然带到美容店了，说哎，给我们拔一下耳毛。拔完之后那个狗狗没有那个长期经常去拔耳毛的过程之后，他就不适应，就会有一些红。红之后呢他又造成他去抓。 哦， 然后就会可能有一些小炎症啊这些问题。 哦，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对，比如说就是主人可能会认为是，哎，美容师把我们的耳朵拔坏了，拔感染了，你们的那个器械是不是没有消毒。 嗯， 其实现在的正规的美容店都还挺在意这些的。 嗯， 我们也会担心说狗狗受到伤害，所以它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这个操作之后它长期不受这种拔耳毛的过程，所以它不会适应。还有像挤肛门腺经常不挤，正好它里边东西很多，挤了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到以后呢反而会有一些炎症，这些就及时的去处理一下，消一下炎就好了。 嗯，好，说到洗澡呢也有一个问题，这个朋友他起的名字就跟他们家的狗狗有关系啊。他们家养的是冠毛，然后他的名字也叫爱冠毛啊。 他说我一般啊，我们家的冠毛犬都是一周洗一次，洗完之后呢擦润肤露。哎，这是分享他们家的，因为冠毛，冠毛洗可能更像是人洗，我觉得，因为 长嘛， 它就头上一撮毛嘛，身上没毛嘛，对吧？哎，像这种就是身上毛比较短的，比如说像冠毛也好啊，包括像那个，现在大家比较养的比较多的， 比较斗牛 啊，斗牛啊，恶霸也好像这些，是不是像这天了，在北京养，洗完之后就得擦点润肤露了，是吧？ 来，谢大夫说说吧，让王大夫处理一下他的那个分泌物。 我觉得这个可能王大夫更专业一点啊，我先就我的知识层次先解释一下。我觉得那个短毛的恶霸呀、法斗啊那种是不用擦什么润肤露的，主要还是皮肤的保湿就可以，它是有毛发的。 嗯， 但是像冠毛那类的，它因为只是就是没有毛发的这种退化，它的这种毛囊的情况也得需要保湿，也得需要保湿。但是至于润肤乳这个方面的话， 行，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问题啊，先等他处理完了之后，咱们先回答一下这个叉叉的问题啊。他说别提他的名字，那我们就不提。他说呢，他家里边有两只猫，然后一公一母都已经绝育了啊。母猫呢特别黏着他，公猫呢特别黏他男朋友。然后呢，哎，说那这样，就是我总是摸，比如跟这个母猫的互动比较多，我的男朋友呢总跟这个公猫的这个互动比较多，那对方会不会生气啊？所以就是现在比如说母猫黏她，公猫黏她男朋友。另外还想问一下，怎么防静电呀？我们家的猫是中长毛的那种，每天一摸的时间长了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这怎么破呀？ 静电是不是也是因为皮肤太干了才会有那么多静电？ 应该还是环境中比较干燥，如果把家里面，对，把家里面的这种湿度增加上来也会好一点。二一个的话就是它的纤维织物， 是不是用点精纺给它洗一下呀？ 有一个那种 是不是就好了？ 小东西啊，它就是排静电的，就这些东西经常会带在身上。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些仪器的使用的时候，不会，它自动会把静电给吸收了。 啊，是吗？ 对，非常小的一东西。如果你要觉得就是噼里啪啦的电着你特别难受的话，你就没事在家里边就身上揣一个那东西，就没问题了。 那它那主要不是猫身上干吗？ 不是，你摸谁都一样，你别摸猫了，你去那个宁夏买滩羊皮的那个大皮袄 啊、 你一直摸那毛，你也噼里啪啦的。 哦， 小时候没玩过这个吗？ 玩过。 对啊，拿那个气 球 蹭蹭蹭蹭完之后，啪就粘上， 一样嘛。对对对对， 有那种小东西，直接弄一下就完了。 可以用金纺吗？ 可以。 金纺别洗猫啊。 不能吗？他那个不是也说的什么植物什么无添加？我觉得这个洗衣服还挺好的，洗出来还有香味儿。 用精纺洗猫是吧？ 就是我想跟 你这更省事， 擦一擦嘛，擦一擦那个不是也去静电什么的？还 是不要了吧，这着实不太友好。 然后你看那个安冠毛也说了，说静电的话可以用那个护毛素，加上那个宠物的精油，给它稍微护理一下，也就是让它湿一点。 对 吧，湿润一些， 所以就买个加湿器。 对 对, 对, 对, 对， 拿喷壶在身上喷一喷， 哎， 再摸， 对对 对, 对， 也行。 对, 对，有一位朋友呢，这是点名要问这个王院长哈、王院长呢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 处理好了 啊、但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先把问题问出来。他们家是一只雪纳瑞、说两个耳朵呀内侧起了一个像结尖似的那种圆形的块状的东西，去了咱们医院了，化验了说不是真菌感染，想问一下王院长，这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怎么治呢？而且发来了照片，这样我们一会儿让王院长看一看这个照片啊，然后再给您做一些解答。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马上回来。 Yo no sé, por eso y más, perdóname. Ni una sola palabra más, no observa y una sola caricia habrá. Esto se acaba aquí, no hay manera ni forma de decirte sí. Una sola palabra más, no más besos al alma, ni una sola caricia. Esto se acaba aquí, no hay manera ni forma de decir que sí. Si alguna vez creíste que por ti o por tu culpa me marché, una vez te hice sonreír, creíste poco a poco en mí. Fui yo, lo sé, por eso y más, perdóname. Y una sola palabra, más besos al alma, ni una sola caricia habrá. Esto se acaba aquí, no hay manera ni forma de decir que sí. Siento volverte loca, vete el veneno de mi boca. Siento tener que irme así, decirte adiós. Siento volverte loca, siento tener que irme así, sin decirte adiós. Besos al alma, ni una sola caricia. Esto se acaba aquí, no hay manera ni forma de decir que sí. Una sola palabra, no más besos al alma, ni una sola caricia. Esto se acaba aquí, no hay manera ni forma de decir que sí. Perdóname. 累了，累了，饿了，饿了。 就听吃喝玩乐大搜索，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 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日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盼望

17:3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啊。这个刚刚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是朋友发来的问题，说这是城南李院长说了他们家的狗狗， 你觉不觉得这个问题名字有问题？ 就可能是 他 们领导啊， 他要考另一个院长， 对， 是不是有点同行？ 他要不知道城南李院长说， 就是说 可以来我们这儿，我可以给你 看。哎，是不是有这个 是这意思？对，我觉得是。 哦， 压力全在王院长那边了啊！ 看出来了吧？我是向着你的。 雪纳瑞的狗狗两个耳朵里边内侧都起了结尖似的一个圆形的块状的一个问题，然后去了这个医院化验了，已经不是真菌感染了，判断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那问一下王院长，这是什么问题呢？应该怎么治疗呢？刚刚王院长也看了照片了，王院长掐指一算说，这只狗的内只耳朵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结。 瞬间我和明明就投去了崇拜的目光， 真的崇拜的目光。我们又看了一下啊，果然人家写的就是两个耳朵内侧都有啊、哦、太厉害了。哎， 来院长说说吧。 这个问题其实还不是很好直接定诊。首先说，他说确定了检查结果，说没有真菌感染，但是呢，从诊断上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实验室的诊断，就是还需要他的这个耳朵，比如说是细胞学的染色，就是去做一个压片之后染色，看看它这个分泌物里边都会有什么。如果说像嗜酸性的粒细胞比较多，或者说它有没有细菌的感染，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病史，这个是需要了解的。然后呢，在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细菌感染呢，在内耳廓感染的部位，它是相对比较难治愈的，它会在外耳廓的内侧会形成这种生物膜的结构。它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外用这种抗细菌的药物呢，可能治愈的效果不是很好，可能需要一个口服的全身的抗生素。同时呢，像用 TRACTTA 成分的水药水去擦洗，这样可能会好得快一些。如果这些还都不能改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呢去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异位性的皮炎。这个也是耳内的对称性的病灶呢，会考虑一下异位性皮炎的问题。 就是再去查一查，看看别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问题。 对，再去详细的做一下细胞学的检查，看一下它的这个分泌物的问题。如果这个治疗之后呢，我们好同时要考虑异位性皮炎的问题了。 细胞学检查是怎么检？也是抽点血还是？ 它是直接在它那个耳朵内侧的病灶的位置，取新鲜的这种分泌物，压在那个载玻片上、染色之后呢，通过显微镜去看。 哎呦，高级了哈！这个您可以照着去做一做啊，李院长。这个，对啊，这个您有不同意见可以来一起、这个是吧？辩论一下啊。镖师问了，这个跟宠物没什么关系。说之前咱们说新发地有一个能吃到北京传统风味的打卤面的馆子是哪一家？这个 我不知道， 新京发。 哦，你知道？ 哎，知道，经常去。 说的， 对。新京发， 那是你 还有 问的地方。想起来了， 两个地方，一个叫义泽，一个叫新京发，两个算是同一个老板吧。然后呢，菜品都差不多啊。总之就是那个还蛮正宗的一些，在其他馆子还挺难吃到的一些东西，您可以去尝尝看。具体地方呢，您搜一下新京发，就是新发地的那新发，京就是北京的那京，新京发啊。义泽呢是这个，就是你的义达，我的义达那个义啊，泽就是恩泽的那个泽啊，这个就是您搜一下就可以了。 还可以顺便去过年了买点水果是吧？ 哎呦，现在那个那边可堵了，全是大货车，就是应该是可能在 年 前 最后 集中，对，会有很多的那些蔬菜水果什么的要进入到北京的时候， 真的会便宜挺多，但是容易吃不了。 对，你反正您量力而行。最好的情况是比如说您也在那附近住，然后呢您单位很多同事说，哎，我订个十箱、您帮着给拉回来，我觉得这个还靠谱。 哎， 对， 好的，明明就在那附近住，各位同事 你们想要什么 我一会儿就发到群里， 我可以拉个单子给你们。 好、对，就觉得大家可能一起买啊、相对拼一下 是挺好， 分一下这样 也对，因为太多了，他那边基本上就你比如买樱桃就是一箱起卖的。 对， 你要想我买二斤、 人说小伙子抓一把走吧。 那倒也没有， 别跟这儿捣乱。 你可以去那儿吃，挨着摊吃，保证逛完了之后也吃饱了。再来看一看，回到这个宠物话题，古姑说了，我们家的泰迪啊耳朵经常长那分泌物， 就是黑色的，特别硬。 嗯， 就，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像耳蚕。 嗯， 什么叫耳蚕？ 我不知道。 耳屎吗？耳屎也叫耳蚕是吗？ 哦， 是吗？为什么这么羞涩的？ 嗯，确实也这么叫。 哦、 就是耳道的分泌物。 哦， 嗯，这种情况呢，泰迪嘛，它一个是耳毛比较多，可能清理不到的时候呢，会影响它这个耳道的这个空气的流通。 嗯， 然后再有一个问题呢，它是折着耳朵的狗狗，所以呢，它这个空气流通也会比这个立耳的狗狗呢要差一些。 哦、 所以它耳道的问题呢，就会比这种立耳的狗狗要多一些，也需要主人去更多关注。然后在这种耳道里边有问题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建议还是先到正规的医院去做化验，然后我们确定耳道里边是由于什么感染的，比如说是螨虫啊，或者真菌啊，还有细菌这些问题。确定了什么问题以后呢，再精准的去用药。如果说都完全没有，我们有按时驱虫，然后化验结果也显示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及时做耳道的清理通风就好了。 哦，好， 嗯， 这个我们家那狗狗睡觉的时候， 啊、 哦，我就会把它耳朵打开，就是放开，我说，然后拿手扇一扇， 臭吗？ 不臭，我们家那个狗狗是自然的臭味， 哦、 自然的臭味啊，因为你想它天天在外边溜达，而且我们家的泰迪属于溜达时间还挺长的， 出汗， 一天两三个小时呢， 嗯， 你想吧，所以出汗， 身上没有毛孔， 怎么一点？一点自然科学常识。 哎呀呀呀呀！你最厉害，你最棒，行了吗？ 哎呀，好、啊。还有一位朋友，他刚刚问的问题呢，问了两个，咱没回答。 嗯、 哦，有一个是这个防止静电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心理问题。说一公一母两只猫嘛， 嗯， 母猫特别黏着他，男猫特别黏着他男朋友， 嗯， 就是女找女，男找男， 嗯。 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总是跟那个女的玩， 总是单独相处。 哎，男朋友呢老跟那男的玩， 男朋友会不会生气？是这个意思吧？ 是那男猫会不会生气？或者是这女猫会不会生气？哦、这是一个心理 问题。会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猫已经自己了选择了想让它陪伴的这个主人。 嗯、 哦。 然后，因为猫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和独居的一个动物。 嗯。 它并它可能会比较喜欢。人的陪伴，但是可能不太喜欢，就是猫对猫之间的这种陪伴的， 所以不会生气。 就是你想多了， 真的， 这猫是不会一个说，哎呀，我特别气，我憋着的那种动物，你知道吧？它要生气，直接就上嘴， 肯定会表现出来的。 您要说的天天挠我， 嗯， 那是生气了。要是相安无事，这个绝对不是生气， 嗯 啊， 对， 哎，这个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解决这个宠物的问题。 嗯、 如果您家的宠物有什么样的行为上的问题呀、啊、身体上的问题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还是跟谢大夫聊聊啊，因为谢大夫聊的是这个心脏的问题， 嗯， 而且一开始就说了，不是说心脏病，就是老年的猫猫狗狗会有的问题， 也有先天的，我好像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你怎么这么高兴的听到我有先？ 就是你可以被吓死的那种，是吧？ 我吓不死，但我好像 不好说、哦， 就是我们家遗传 哦， 那叫什么？窦性心律不齐， 哦、对对对对， 这也算是一种先天的心脏病吧，谢大夫。 对，这是有的狗也是这样的，是吧？ 谢大夫嘲笑，他嘲笑我们家族的病。 没有。 李院长，你们出来给我上去。 我们这有王院长坐镇呢。 快点，副院长，你说怎么了？我这个怎么你就嘲笑我？窦性心律不齐怎么了？ 我也有。 你有你就可以嘲笑我吗？怎么了？ 不是这个有些的话，如果他。这话题又大了， 不太影响是吗？我们就不太影响正常生活。 对，只要他的心率在正常范围内， 嗯， 然后它不起止是它一段时间可能跳的会快，跳的会慢，但它每一次跳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就 OK 了。但它如果不起特别特别快或者特别特别慢，都会影响它这种心脏的就是泵血出血这个血量，就会影响它的这种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血液，包括血携带一些氧气啊，然后这些营养物质啊，都会对脏器造成损害了。 你在干嘛？你要说一段， 在模拟自己的这个心脏快慢，我要体会大夫说的这个感觉。 哦，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都是每次看体检报告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窦性心律不齐。 哦， 然后我说跟我爸说，我有这个病，你知道吗？你不能气我。我爸说，我都有50多年了。 原来不影响， 真的呀， 那看来确实是小病、啊、 宠物他们有没有类似像我这样的不太影响他们的这种心脏病，但是主人是不是也会挺担心的呀？听起来 其实一般上要主人带过来说要看心脏的问题，他是已经出现了症状了， 有症状出现就严重了吧？ 不会有啥症状，就是蔫了、还是，因为他们也不会说话，也不会说哎心脏不舒服，感觉突然跳得快了两下。 对，确实动物上不会有这些表达，只能通过它一些症状反应，然后主人观察到它，然后才发现的。嗯，先说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就老年犬之后容易得到那种退行性的心脏问题，因为心脏大家如果有些初步了解的话，它会分为左心和右心，就是左边功能如果有障碍的话，会出现比如说这种肺部的压力过高，血的压力不高，它会形成肺水肿。最常见的 喘 对、 哦、 那种轻喘，特别快特别浅那种喘， 这是有点快了吧？ 觉得挺像的， 还行啊。哦， 对，但是这个速度确实是快，而且这个狗你看它非常的劳累，它不能趴下，只是这种蹲坐的姿势，就像这种门墩一样，坐得特别直，而且有的它会把脖子这样伸得最大最长，它是要让它的气道是一个最大的 状态、 对，因为它很它很憋闷，就是它肺脏不能很好的这种换气和通气， 明白 这是左边心脏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嗯， 但右边的心脏的问题的话，它因为是接纳从全身回流回来的静脉血，然后再把这个静脉血打到肺脏里面去的，所以它会有一些回流的问题，它的出现的问题就比如说容易有腹水、胸水，还有就是晕厥。 哦， 因为它这种血量接收进来的少了，它供出的就会少了、相对左心来说它出纳的血也会少一些。腹水的话就比较明显了，腹围增大、肚子大了，尤其有小公狗出去遛弯，人说你家这狗什么生啊，然后我们这公狗怎么会生呢？ 有没有人这么问过你吗？ 对，还有这个情况，还有它那样胸水来说表现的也是这种呼吸的这种困难，但是跟肺水肿相对有一点点区别，它会比较深，你看它这种每一次呼气和吸气的时候，这个胸廓的扩张性会比较大，包括它也会有俯视的一些呼吸，就肚子要特别使劲的时候才完成这个呼吸的动作。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了。 会有，还有一个就是它心脏问题，还有就会夜间的咳嗽，会有咳嗽。对， 狗怎么 咳 呀？咳 嗽不是因为咽炎吗？就是冬天太干了。 其实那种在动物上呢会更少一点。动物上狗上咳嗽的话比较多的气管的问题、肺的问题，或者老年性它这种心脏的问题。比较有经验的大夫也可以通过它咳嗽的声音来判断它的这种病的位置是在这种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还是心源性的原因。 哎，有一个问题啊，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就想问，就是如果狗狗休克了，这怎么办啊？ 人工呼吸是吗？ 是人工呼吸吗？ 首先要看它这个 狗呼吸， 狗 人工 还得找条狗来。 它休克是什么原因了？ 就比如说是刚刚您说到的，它的右心房还是左心房有一些问题？ 它那种是昏厥的表现 啊，对，昏厥的表现，那怎么办？ 一般昏厥的情况，它是因为、 人中没有狗没有人中，对不起，安静了。 你还想找也不好找呀，就是昏厥的话，一般是他这种心输出量不够，然后造成他的脑供血不足。比如说供血超过于6秒钟，大脑没有这个氧的这种供应的话，他就会软了， 倒在那儿了。 它倒过来。 你不要，你就放在它，把它放在那儿就好了。然后它心脏，只要它心脏还在跳动的话，它这种供血又达到了，又达到了脑部，它意识自然就会恢复过来， 就 自己好 了， 就 好了。 对、 哦， 但是这个只限于就是心源性的昏厥引起的。 明白明白。 但是像它这种昏厥，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那种，低血糖也会有晕的。也会有晕的， 狗狗还有低血糖、啊， 有低血糖， 那他们还有糖尿病喽？ 有， 哎呦， 我的天， 肾病、心脏病、肿瘤、哦、都有。 哦，看来动物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可能对猫猫狗狗关注的比较多，也可能我们比如说像猪啊、羊啊、牛啊，他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应该是，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对， 可能还没发病就被咱们吃了。 哎， 你说的有道理，对，可能就是为了让他病，我们才能吃到，比如说鹅肝， 嗯， 对不对？那不就是脂肪肝吗？ 嗯， 哎呀，不能说了， 是吗？饿了是吗？ 哎， 这么温馨的话题，竟然聊成了食物，你们， 吃喝玩乐大搜索嘛，对不对？城南李院长又来了啊！ 好，真的吗？ 我要再考一考两位大夫啊！ 啊， 到底狗狗除了狗粮之外，应不应该补充其他的食物或营养品呢？比如说羊奶。胡萝卜、鸡蛋等食物，之前的医院大夫说了，除了狗粮啥都别吃。 你看看，是不是你们城南那个医院，您就都是经常这么跟其他的患者说的呀？那今天我们那两位那个大夫就得跟您辩论一下了，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吃？ 我认为只要不过敏，少量的摄入是没问题的。 你看看， 嗯， 多严谨。 少量算严谨吗？少量，量大概是多少？ 对， 嗯，一般说在动物上，比如说狗狗加这些零食或者辅食类的， 嗯， 我在临床上都会这样建议主人，首先说少量的，可能就是一口，可能苹果啊，我们就吃一个拇指肚那么大小，或者 吃个糊， 别吃糊，好歹给包个皮儿是个肉哈，然后呢，吃一部分一点点， 嗯， 看今天哎没有腹泻没有呕吐，然后明天我们稍微加一点量，加个三块。没问题。 吃苹果还会呕吐吗？ 有一些 会 有啊。我家上期那两只恶犬就是鸡蛋过敏，它吃、 鸡蛋过敏我知道，但是苹果好像一般都能吃。 嗯，苹果还要注意一些，就是什么一些小狗它可能吃了急会卡、 啊， 所以说还是得小块的给它们、 啊。 嗯， 然后那什么羊奶、胡萝卜这些都没问题吧？ 嗯，没忌，只要不过敏都没问题。 对、 嗯， 我们家狗就都能吃， 哦、 但是它现在吧，特别挑， 嗯， 就是苹果它挑品种， 哦， 它只吃我买的那个新西兰火箭苹果，那很小那个，那个真的是特好吃，又脆又甜，然后汁儿又多，还有一点点微酸。就我给他别的苹果，就是咱们的什么阿克苏啊什么特好吃的，也不吃，只吃那个，就那一个品种，他、 哦、 是吃的。 嗯、对他本身就是来自国外嘛。 对， 对 胡萝卜呢，他不能看见， 哦、 就是你给他打碎了，大块的他就给你扒拉开了、 哦， 你要给他弄特碎，然后揉到他那饭里的，他、 哦、 也吃， 哦、 而且奶他也喝，所以每个不一样，您还是一点一点试试，因为我见过好多狗。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对对对， 对吧？但是我们家狗呢，喝完就没事，每天还响，就是个问题。 没事，这个狗拉肚子是很正常，就喝牛奶啊。 嗯、 王维喝牛奶也拉肚子，啊，大家不知道是吧？乳糖不耐受，这就算是啊。这个也有那个郭梦娇给我们发来他们家非常漂亮的小比熊啊。 嗯。 他有一个问题，说小时候这鼻头是黑的，快一岁了吧，这鼻头变粉了，而且感觉这鼻头没有。 哦 其他比熊大，这怎么回事啊？这样，我们让这个两位专家呢看一下您家的狗狗的照片。我们听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

这个刚刚呢有一个问题是孟郊的问题啊、 哦、 说他们家的这个小比熊小的时候呢 掉色了， 对，就是鼻头黑的， 嗯， 长大了变粉的了，这就怎么回事呢、哎、 是不是买到了假货呢？ 嗯， 是不是在不在那个几年质保范围内呢？ 哎 哎，这个是不是都应该探讨一下，来院长你也分析一下，是不是他买到了一个基因上有问题的，按说比熊是不是鼻子不应该掉色的？ 我觉得这个鼻子掉色还挺常见的，就不仅仅是比熊，像萨摩啊、嗯、 对，但凡是黑鼻头的都有这个可能。 对啊，金毛啊，我觉得好像都是黑鼻头的哈。 对， 但是这个问题还挺难解决的、 嗯、 有一些会用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啊、 嗯、 然后多晒太阳啊。我认为啊，就是我们先排除它是病理性的变色，从它的那个照片上看其实还好， 除了变色好像没有别的， 对对对，它没有结痂呀，包括鼻镜和这个鼻梁的位置都没有什么病变，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正常的掉色了、 嗯、 基因上啊或者有什么问题，但是应该不是病理性的问题。 嗯 嗯，然后如果说别人家的狗狗也会有掉色的问题，大家主人就是排除一下，嗯，鼻子有没有结痂，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凹凸不平啊，这些需要引起重视、 嗯、 像一些免疫病啊、天包疮啊这一类的东西，可能它会从鼻颈部开始先有病变，如果说光光滑滑的这样我觉得还好。 嗯，对，他也说补过什么海藻啊、微量元素，这个我刚才跟王院长我们两个探讨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狗也存在这个鼻子掉色的问题，您说的这些我们也都吃过， 嗯， 我们的狗也都吃过，那个没用，是吧？ 确实效果不好， 没有什么用，最有用的啊，我的方法就是拿一个黑笔给它涂一涂，就是你在视觉上觉得哎好了。其他的你想让它再变回来很难，基本我在周围没有看见过成功的案例、 嗯、 就是只有我那个拿黑笔给它涂一涂、 嗯、 这个是见效最快的，就跟人染头发是一样的嘛，就是而且它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儿吧，这样就这样吧，就是它的命就是如此。 嗯，我估计啊一说没什么大的问题，可能我要心里也就放心了、 哎、对， 是吧？ 嗯， 这个有你们有没有这个就是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的鼻头会变色，就是掉色，就跟人似的、 嗯、 因为人有的时候得了那种病的时候会就身上会变白，对吧？ 你说白癜风， 哎，对，类似于像这样的病、哦、那像狗狗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他的鼻头才会变白， 是不是突然起了个斑之类的，这种咱们人不是啪起什么斑这地儿就变色了，他是不是鼻子起什么斑就变色，太阳晒的还是怎么着， 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太多的去探讨过，在组织病理学上没有过太多的这种文献，至少我还没看到。然后我觉得可能这种色素脱失就是一个基因的变化， 嗯， 咱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改变它。 嗯， 然后如果说像狗狗一些狗狗小肚皮上啊会有一些色素沉着，我们认为这些可能跟激素啊包括雄性的这种雌性的这种性激素分泌会有一些关系。 医学嘛并不是100%的科学，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领域。 对，这个还有待研究，而且我不知道它就是像鼻头变色这种会不会像就是比如说泰迪来讲啊，就是有的一些黑色的泰迪大家会觉得说哎养着养着怎么变成银色了了，或者说养着养着 泰迪能变成银色 啊，有的是可以的，年龄大一点就变成银色了、 啊、就跟人头发白了一样， 哎， 类似 于、哎、 这个感觉、 除了有的变成银色的话它有的会变成棕色 哦， 有人说这就是一种不叫返祖，就是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是棕色的、 哦、基因的问题， 或者他爷爷奶奶是棕色的，他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基因、 嗯、 到了年龄大的时候他会反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难界定。 对， 就是我当时养我们家那个萨摩的时候、 嗯、 我也一直以为他是一只非常纯正的萨摩， 嗯， 当他第一次进医院的时候，然后大夫说嗯你们家这个小松狮，我说嗯我说大夫这只萨摩，舌头 啊！ 我说舌头怎么了？他说萨摩的舌头，人是都是就是正粉的 啊。 你看你们家这舌头是花舌头 哦， 就是它是一片一片，里边有那一片黑的什么。我原来以为 你说这就是我来医院的原因啊， 对， 吃了不该吃的了。 我原来以为这就是那个他就 就是这么独特， 有 就跟身上有块胎记似的， 有 我一直是这么觉得。但是后来他说，你看这个，说明你们家的萨摩在基因上是有那个松狮的血统的， 哦， 所以你看从那个舌头是能看出来的，即使从外表看它跟松狮长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从某些地儿就能显现出来。我觉得这个鼻头，我觉得是不是往上倒，就倒到什么 DNA 什么，也有可能是某一种基因，它到某个年龄段它一下就变了， 哦，有可能，有， 对吧，对吧， 对对对，都怨那一夜哈。来看一下这个萧生烟说了啊，他说家里边的西施犬已经是17岁了， 哦哟， 但是呢现在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两只眼睛已经有白内障了， 嗯， 而且最近几个月啊小便也有点憋不住了， 哎哟， 会尿到家里边，想问问两位大夫，一般像西施犬大概能活多少年呢？ 这个西施犬17岁已经是非常 已经是 高 寿 了，很 高 龄 了， 对对对，已经算是高寿的，而且没有听到主任说有心脏病的问题吗？ 那怎么算有问题啊？ 就是之前介绍他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咳喘或者呼吸困难， 哦， 包括腹围增大，但是出现这些情况已经是心脏病的一个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表现了， 哦， 但就于他这个品种上来说也是一个老年犬易得的这个退行性瓣膜性的心脏病的一个品种。 嗯，那看来还好，那看来还好。那像比如说17岁的西施犬，它的就是比如大小便是慢慢的就会功能就会就是差吗？就是憋不住的那种状态吗？ 嗯，它我不知道是公狗还是母狗， 嗯，没有说。 嗯，因为它有些排尿和排便的异常，有些神经性的原因控制的， 嗯嗯， 比如说它有些腰椎的问题， 嗯， 可能后期也会影响， 嗯。 二一个的话，比如说如果公狗，它有个前列腺的问题， 嗯， 或者说是膀胱的一些肌肉一些松弛，括约肌不能很好的去控制它， 嗯， 包括有的一些已经绝育的母犬在老年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这种状态， 嗯， 这个也是一个激素的原因引起的。 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您家的这个西施犬已经属于是很大年龄的犬了， 对， 所以呢，现在有一些身体上出现一些小问题，也是正常的啊，而且呢。目前看这些问题应该是老年犬都比较普及的，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呢就是多抽出一些时间多陪陪他啊， 嗯， 多他想吃点什么就让他吃点什么啊， 嗯， 好好陪陪他，而且我 还有最好就是因为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嘛，他的身体器官可能都会有些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带他去医院，然后看看都哪些器官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对，因为有一些咱们是可以通过药物啊或者是食物啊这些帮助他这种增加他的生活质量的， 嗯， 哦，哎，那他这个白内障还能做手术， 如果17岁的 就不做 不动眼睛了，对， 嗯， 因为它只是可能一些视力上的一些障碍，但是它相对来说可能运动上也减少，对视觉上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嗯， 对对对对对对， 好吧，再来看一下千叶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英短4个半月了，还是小猫呢，没打疫苗，可以去做绝育吗？公的？ 最好不要，最好 太早了吧？ 对，首先要把它的免疫要做完全，因为它这个绝育的话也是一个。对于麻醉来说对猫咪也是个应激性，所以咱们要让它身体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下去做。二一个是英短，是吧？ 对的， 对， 英 短 啊，心脏科的医生要提醒一下啊，它， 哦， 也有心脏病的这种风险的，就是肥厚性心肌病的这个风险， 哦， 就是基因存在了。 那它怎么能查一下吗？这么小能看得出来吗？ 现在心脏病的筛查最准确的话是做心脏的 B 超。胸部那块体点毛，然后拿那个 B 超的探头通过胸壁，然后看他心脏在里面的运动情况，包括测他的肌肉的厚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检查是对于猫咪上可以用的是要一个心肌力纳肽，一个通过抽血去检查的，这个酶的指标释放也是这个心脏肌肉异常了之后它会释放到血液里面，所以在术前检查的话我建议它可以做一个这个检查，如果这个指标是异常的话，提示异常的话，那这手术就先放一放就不要去做了，然后咱们要看它心脏是不是形态学上已经有改变。 哦，那如果这么小就发现心脏确实有问题， 就要做手术吗？还是怎么弄呢？ 非常遗憾，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做手术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问题。 嗯， 不是说像人 就终身就这样了。 对， 你不也就这样了？ 不是，我这不是那个大夫说没啥影响吗？你看他成为了大夫，我成为了主持人，说明这个病并不太影响。 所以这个应该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他只是就在隐性期没有发现症状的时候， 哦、 真的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哦， 有些猫咪也是，主人不知道。然后做完手术之后一个礼拜左右之后出现了那种急性肺水肿心衰的情况，一来检查它其实是有心脏的问题的，就是心肌异常，哎，增厚了。但是这些品种就多见于比如说英短、美短，还有之前咱们提到那些布偶和缅因。布偶和缅因已经是认定了它就有这种基因缺陷的，如果说要发现了它有这个问题，都不建议去做种用的。 好吧，那说回来，这个他说做绝育，那至少也得六个月以上吧。 小公猫，公猫其实建议他 一岁， 对，体成型了之后再做吧。 好吧，别着急啊。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关于您家的猫猫狗狗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刚刚咱们说到了像布偶啊，包括刚刚那折耳啊，都属于英短啊， 英短 他们都属于这种就可能会心脏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的。 对， 那后天比如说我们家的狗猫猫啊，到了医院去查，它可能是属于那种先天性的有一些心脏问题，但是就像涛涛这样的也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平时是不是得稍微注意点，比如说送去学校了，像涛涛这样的，送去学校了， 跟老师 说老师千万别批评我们家孩子心脏不好， 千万别 一上课就过去了。 对对对，考试呢尽量给高分，别刺激他， 真的。 对，所以这一路上学上的还不错嘛。 小时候怎么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优势？早知道让我爸好好的跟每一任老师都谈。 终于知道你这一生是怎么走 了，站都白乏了。 你就是靠这病走过来的。 怎么当时也没犯病呢？真是犯一回，我这一路就坦途了。 哎，需不需要注意点？ 对， 平时要比如说吃啊， 嗯， 包括和他的互动啊，要不要不要太剧烈？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还 是 不用管他？ 我得锻炼锻炼， 自生自灭， 增强一下心肺功能。 其实对于有已经确诊有心脏病的动物来说，是不建议它增加它的运动量的，反而需要它一些静养，因为它出现一些症状了，它的心脏功能已经不能供给，就是它在有运动负荷之后的一些需血量。但是像您说的，有些的小狗啊，或者它容易有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心脏病的问题，那些也是有一些品种的特异性。之前提到那个猫的心肌肥厚性心肌病，它并不是先天性缺陷造成，它只是一个基因携带的，容易诱发这个品种多发而已。但是像有些缺陷来说，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瓣膜闭不上呀，瓣膜狭窄呀，发育不良呀，包括它还有一个小狗上比较多见的叫 PDA 的一个疾病，这个就是两个动脉的脉管，肺动脉和主动脉之间是有一个搭桥的，它等于血流是一个就是这种混流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您猫和狗狗上面会更多一些。 什么品种会这种？ 对，这个比较好辨认一点，就是相对来说看着特别漂亮的那种小体型的狗。 特别漂亮的小体，那就是明明家的泰迪啊。 我们家那不小，我们家属于那种标准型的。 哦，那特别小 的 mini 的那种。 我主要是想夸一下你们家狗漂亮，你能不能 get 到这个？ 哦，没注意到。一说身体不好，我就有点急。 贵宾犬，然后还有比熊犬，然后约克夏犬。 哦， 约克夏，你看那个小黑眼睛， 啊， 然后跟那黑皮头正好是一个黑色的一个三角。 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马尔济斯犬。都是小小的，很可爱的。然后前一周吧，然后这个转诊中心接诊到一个可卡犬。小可卡 也是确诊了是 PDA。 哦、那怎么办呢？ 这 没办法。 现在的话说他要是解决的话是要做手术的，做外科的手术、把他这个连通的导管给他封堵掉。 好吧， 人家都是一顿搭桥，他这是一顿拆桥，是吧？ 咱们要阻断他这个稳流的这个血液。 但是不过目前我们看来，就通过谢大夫的介绍，好像这样的确诊的病例并不是说特别多，至少在咱们医院看来。 在先天性的问题的话，首先出现症状了来、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检查来确定它是不是有先天性问题。还有就是动物每年再去打疫苗的时候，然后听诊。大夫通过听诊也可以听到他一些心杂音。 你们听哪儿？就是听 他胸廓左边右边包括心前区，他每个位置他代表的就是不同的这个瓣膜的这种杂音的声音。 哎，那我们平时在家摸哪儿能摸着他的脉搏啊？ 哎，对，猫和狗有脉搏吗？ 有的。 摸脖子是不是也是？脖梗 比较好摸的其实是大腿，大腿那边的股动脉， 大腿内侧那边。 对，咱们要摸的是股动脉，要股动脉才能摸到它这个 跳 动。对， 一般他们都会比我们跳得快，对吧？ 是的，猫的心率会更快一点。猫的心率大，你什么表情？ 我来测自己的脉搏， 快吗？ 不小心被那个大夫抓到，我有点 频率不齐， 我好像有点慢。我觉得我好像上回是测的，我是比别人要慢一点的 动。动动， 这没有这么棒的节奏，真的， 这还算棒的节奏啊？哎呦，你那个 没有出来，就是我就是 咚咚咚咚， 我那个就是像咱们中国式的那种，就没了。中国队加油，永远没节奏，就是永远是这个线性的，等没有变化， 就是啪啦啪没了。 你那个得是那个国外的节奏感好一点，才能跳出那个。 你是中国人， 我跳不出那个，而且我跳的还比别人慢。 哦，好好，继续说回狗狗啊。就是摸， 我刚才数到多少下都忘了。 摸 我刚才看他的表情都快翻白眼了。 我多认真。 对，自己抚摸自己嘛，对啊。这个说回狗狗的摸动脉啊，摸它的大腿内侧，那我们是不是通过摸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号脉啊，也能感觉出来我心率起不起啊？ 对， 尤其是 起不起感觉不出来吧？ 就是你看频率跳动吗？ 你可以就看它有没有规律性，跳动的有没有一个规律性？ 比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是这样的，那比较齐，对吧？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摸到什么呢？可能是会有问题，比如说是跳得慢吗？还是他突然有一下非常强，或者怎样才会是可能会有问题？ 他想让你 就是自检， 教他家里自测心脏病。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有点难？ 有点难。一般我们在就临床检查看他的触摸他的股动脉，其实是为了看他的输出量怎么样。如果他股动脉比较弱，对您感觉这种弹性比较差的话，没有力气，对您手上没有这种反射的这种强度 的 话，然后他。那说明就是它的这种输出血量会比较少。但是如果说股动脉比较强烈，包括说它有些心脏的一些症状表现的话呢，它现在这个心脏这种收缩力度还是可以的，还是 OK 的。 狗和猫一般一分钟大概能跳多少下就算正常？ 猫的话大概是160到180左右。就是它不在应激的情况下，如果它来医院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 不能吓它一下。 对， 吓一下是。 但是狗狗的话它也分体型，大型犬的话心率稍微慢一点。对，大概是60-80之间，60-80，然后小型犬的话就在100左右。 明白了。 就是到比如说到医院的话，找你去测它的心脏看有没有问题，也是类似于像我们到医院一样在胸口贴一堆那种小球球吗？ 那心电 图，那是心电图的那个吗？ 对吧？ 动物上也会做心电图的检查。然后除了心电图的检查，心脏科的检查的话，一个是听诊，首先要听诊，先听它有没有杂音，然后它如果有杂音在什么位置，这样会对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二一的话，结合它的就是病史，然后它有没有什么咳嗽啊、晕厥啊，然后这种情况。还有的话就是心电图，其实是要看它心脏肌肉的这种电传导性，就是看节律了，它跳得慢呀、快呀，它为什么跳得快呀、为什么跳得慢呀，就是这个状态。 刚刚听完介绍，我发现有一件事儿是大家要关注的，尤其是狗狗来讲，如果您家的狗狗莫名其妙的咳嗽起来了，或者可能有点 半夜咳嗽， 半夜咳嗽， 或者有点喘，您觉得可能不跟正常的狗狗不太一样，这有可能会是问题。 嗯，还是心脏的大问题。 对，而且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呢，建议如果您家的狗狗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排除了，当然更好。好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聊的继续是猫猫狗狗。先听一段音乐和广告，马上回来。 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是话，就算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33，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末和您一块儿聊一聊您家的宠物。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道。 还有我们两位，这个来自美联众合的帝王蟹组合啊。我们主要看的呢，一个是看外边的皮肤，另一个呢 主要是看螃蟹。 哎，另一个 水产，今天是水产专场，各位。 啊，我们主要聊聊就是怎么跟螃蟹号脉 啊， 这应该摸哪儿呢， 是吧？是不是左边是气，右边是血？ 是啊，你看啊，好，接下来我们让嘉宾来说一说螃蟹怎么号脉呢？ 你确定他们 开一玩笑啊？开一玩笑，我们刚刚说了，说跟就是狗狗啊、猫猫啊怎么号脉？大腿内侧， 对， 看它那个动脉有没有弹性。如果弹性比较好的，彪彪彪的那种，哎，就属于比较好的，身体比较健康的。如果软不塌塌的，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了。那是不是到了，比如说年龄大一点了，它自然就会，就跟我们 就会软趴趴。 对，就是，反正就是 弹 性 不 足，哎，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动脉上，它反映的还是、这个、 我们问的问题，让谢大夫 就 不知从何， 从来没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您说那个弹性，可能想到是从人上面一些什么血管 啊、 中央硬化那种弹性和下降的。 对。 但是咱们触摸的话，其实主要是看它的一个输出量。但其实，有些疾病在它代偿期的时候，就是它心脏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它又没有出现临床症状，但是靠它心脏自身的一些机制去调整，它的这个脉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只是咱们建议您在家说测一个心率而已，但是不建议说拿这个脉搏去看他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如果想检查心脏问题，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听诊啊、X 光、心电图，还有心脏 B 超。 明白。现在你看我们这么一说，心脏非常重要，然后人嘛就会，现在年轻人都也很注重保养嘛， 是 会吃点什么鱼油啊，什么这些抗氧化的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什么营养心肌的。那现在大家都这么有钱了，能不能给他们也吃一点这种保健品？您有没有什么推荐？ 动物上面确实是有一些营养心肌的一些复合型的药物，但是这个是就是在它没有临床症状，或者说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可以吃一些，但是并不是能作为一个治疗性的一个药物。有些的这种药物的话，也可以就是在结合治疗性药物之外做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治疗。 是有用的，其实是 对。 好，可以吃一点点。 哎，其实刚刚不是有一位朋友问说要不要给狗狗啊吃一些零食哈、除了那个狗粮之外，其实这可能也是大家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买狗粮，买什么样的狗粮好，说或者说好的狗粮和不好的狗粮它有什么样的差别。我原来就自己啊亲手试了试那种，就是有一些大， 你说的不好是 阿姨 便宜吗？ 很便宜，非常便宜。他们大概是十几块钱就能买很大一包， 一包 非常大一包，而且呢是去那种散装的卖那个狗粮的那个店里边，就 卖瓜子儿的。 哎，对，有点类似。 来二斤狗粮， 对对， 再个来半斤那蒜香花生，一块儿两包， 对 是吧？ 那个人家不掺和着卖啊。然后呢，我就先闻了闻，首先那味道特呛鼻子。特别 的吗？ 就是香的，让你感觉就是。 我跟你说，判断的最好标准就是好的狗粮，狗一般都不太爱吃，便宜的狗粮吃的贼香。 对啊，对，因为它们太香了， 是吧？ 就好像就是，反正人闻着感觉就是加了好多东西似的。 原来我们家给我们家那狗买的什么加拿大什么什么什么三文鱼什么的专用的什么哈士奇什么那种什么雪橇犬什么专业狗粮，可贵可贵可贵了。我现在想来就可贵可贵可贵了，就真的特别贵。然后它就是属于那种吃也行，但是也好像不是特别爱吃， 就跟练健身的吃蛋白粉。 对对对，就是它感觉是为了生存而吃，你明白吗？不是为了享受 啊。 但是每次我们一出去遛它吧，就有一个阿姨，她就经常装一兜那个狗粮和那各种小吃的小饼干啊什么，然后那个哎来啦，给你点吧，吃的特别香。 然后有一次我就那阿姨说，哎，你也可以喂， 哎，你也吃一点， 我就闻了一下， 嗯， 就是特别像我吃的什么那个锅巴牛肉味锅巴，就是那个味儿， 嗯，是不是觉得特油？ 哎，对，一是油，二就是你老远吧就能闻见一股，按咱们专业的话说就是那添加剂，那个味精的那个类似 对 谷氨酸钠呀什么的那样的味道，你就是一闻，哎，就像来瓶啤酒的那个劲儿，反正就是那个感觉， 哦， 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而且 就让他们大夫给说说什么是好狗粮，他们两个也都养狗。你们都自制是吗？ 反正我们自己感觉就像那种太便宜的一摸一手油闻着味儿特呛的就别买了， 是吗？那没准人家就那是好的呢，是吗？ 应该不会。其实咱们要考虑一下它狗粮的制作成本， 哦， 如果说它这个卖的售卖的价格到咱们终端的价格来说，它的制作成本您可以估算一下，觉得都怎么能这么便宜呢？它的原料应该是有问题的。 嗯 嗯，其实像优质的狗粮，首先那种散装的，咱们先不说它的这个原料好不好啊，就是它这种敞开口然后这样去卖的话， 嗯， 首先密封性不好，一个是一些味道的散失，或者就是它那种就是微生物的这种含量上可能会有些增高， 嗯， 对于狗狗的这种健康状态是不利的。二一个的话，选择狗粮的话要选择那种大品牌的，然后它的这种质量控制包括它的配方， 嗯，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方比， 嗯， 另外咱们在选择狗粮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狗粮包装外包装上应该是有它的这种营养表的， 就是 配合的 表 的， 所有的 对成分表， 啊， 还有就是它的每克或者每一份它含有多少蛋白质， 嗯， 多少含有多少的这种粗灰分， 嗯， 然后这些才是至少说从直观上或者说第一眼看才能辨别它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狗粮。 对，嗯，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狗粮啊，会发现里边其实肉的含量并不是说特别的多，就是它可能和蔬菜的量基本一半匹吧。 会吗？我觉得好像我看见的时候蛋白质都还挺多的。 是吗？我们家吃的那个好像是基本上半匹，肉的那个大概也就占到了50%多一点。 素的是吗？你看那是。 对对，然后都会有什么胡萝卜，就好多蔬菜，有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做成类似于 那 样的。 你得看它占多少啊？你不能， 嗯，对呀，啊，就是 50%， 肉是50%多。然后蔬菜大概是40%多 啊，真的呀， 也就基本上是这种半匹的。然后，所以我爱人就经常说：“哎呦你咱们家的狗狗，你看天天基本上吃狗粮就跟吃素一样，所以得喂它一点 肉。 所以我们偶尔会给它一些 豆， 比如鸡胸啊，或者鸭胸啊，会给它炖点这种肉吃。” 嗯，如果你要自己给它煮肉的话，就是白水煮。 对，白水煮。 对，什么原料都不要去放。 对。 然后狗粮的话，因为狗狗它是一个杂食性的动物，它并不像猫一样，它需要的蛋白质含量那么的高，所以只要是优质蛋白， 哦， 然后营养质均衡就可以了。 哦， 院长，你在家都喂什么？ 我也是以商品的狗粮为标准，可能我选狗粮会是以它的生产安全做第一位。 生产安全怎么解释？ 对，就是它是一个正规有生产许可证，有饲料的批号。因为现在我觉得网上啊，就是狗粮类的眼花缭乱的各种进口粮啊， 对，很多 五谷粮啊， 嗯， 天然粮啊，就是很多名字。 嗯， 但是呢，你看它的那个包装上可能一个中文字都没有。 对。 然后咱们也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进口，然后呢它也没有过咱们海关的这个咱们国家海关的这个允许啊，或怎样，所以我给我家狗狗选狗粮的时候呢，我会倾向于它不管有没有营养多好，但它至少是一个安全的，它选用的肉质也好，它选用的这种玉米粉大米粉都是一个干净合格的。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加一些蔬菜水果或者蛋白质肉类的去补充它的这种杂食的所需， 嗯， 但是狗粮对于主食来讲，我觉得安全是首先一类的。 对， 对， 对， 很多就是说网上买狗粮吃出来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选择一个正规的网站， 嗯， 或者说正规的商家去选狗粮。 是的， 嗯， 你看大爱无疆就说了，有一些不法商贩啊做那种假狗粮， 哦， 2块钱2块多一斤啊，连就是流浪狗吃了就吐啊，有很多的狗粮里边掺了土，所以呢就是建议很多爱狗人士养狗人士不要买那种特别便宜的狗粮，也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包括我们周边的那些老太太们我都建议他们去换了， 而且去换也不用去超市买，您包括网上也好，或者去宠物店也好，其实我们去宠物店的时候，包括就我们家的狗狗洗澡的那家宠物店，就是他们的那个 狗就卖狗粮， 就比网上的贵大概3-4块钱，4-5块钱、而且也都像就像那个王大夫说的，那个就是它是属于有那个什么批号啊，有那个什么的，而且 比较正规看起来。 对，它是座商、哦，如果您吃出什么问题，直接找他，他一直都会在这儿。连锁店那么多，所以还是从一些正规渠道去购买。我原来当然像我这种的是属于有点夸张啊。我去玩的时候，去邻国玩的时候，就发现啊，我们家经常吃的那款狗粮就在人家超市有卖，而且卖的好便宜啊， 对呀、 啊，就便宜一半还要多。 然后就背了一箱子， 我们一箱子就是有一个箱子专门就全部装的是狗粮回来。当然我们自己就是买的东西也不多，带着箱子比较多了，有空的地儿就把它们背回来了。哎，最后我们还分辨了一下它的味道，就我自己尝 了 一下，就是我们从网上买的这个牌子的和我从国外带回来这个 好吃吗？哪个好吃？ 一样，一模一样， 没区别， 没有区别。 啊、哦，就差这么多钱， 所以就是价，因为你想啊，人家是从正规渠道进来，你关税什么的都加上，也差不多是那 个 样子。 这算不算偷税漏税？我是不是应该举报你？ 我就带了一袋，应该不到买卖的那种。 说一箱子都有录音， 箱子没多大， 你箱子是吧？ 总共一包狗粮5公斤，对不对？ 啊， 一个箱子的这个标准23公斤起，我能带多少袋？啊， 那也不是一袋，行了，不纠结这个。 我还给带了别的品种。 行。 好嘞，石湾也说了，说到那个听心跳啊，说我呢就把脑袋直接，趴我们家那大猫那肚子上听它的心跳啊，那猫啊特别享受，还打呼噜呢，它觉得你是在互动，挺好的。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好，这个李院长又来了，他说了，其实、啊、 院长今天是来砸场子是吗？院长同志， 但是他提的问题我们的王院长啪啪啪全都给挡回去了， 真的 对不对？全都 说明没有 完美解答了， 说明没有砸成。 对， 我建议啊，等下了节目您到他们的医院去跟他当面请教。 哎，所以李院长问了，说王院长在哪个医院出诊呢？ 这个不会是你男朋友来的，一直在给你提各种你们两个在家里已经商量好的问题。 这肯定不能是。 啊，好，这个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刚刚聊了半天心脏了。最后这么一点时间呢，咱们来聊一聊皮肤的问题。 对， 刚刚其实说到了，就是现在天特别干燥，然后呢说那个皮肤呢不要让它太干。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王院长今天身体有点不适啊， 对， 所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答完全的。就是润肤啊也好啊，包括短毛狗长毛狗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我们应该注意到什么吗？ 会不会给他们也抹一点什么那种什么橄榄油啊什么的，会能帮助他们保湿？ 平时在临床上我倒很少用到橄榄油这种，也没有详细研究过。我可能选用就是说对于狗狗保湿这个方面用这个燕麦成分用的会相对比较多。 燕麦不是吃的吗？ 哎，没有啊，有一些就是薄薄的那个玉液也是燕麦成分的。它的那种低敏低刺激，然后包括它的那个高效的保湿效果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可能还是说环境的这个保湿，同时呢也像刚才像心脏科可能会有一些营养的东西，皮肤方面呢像Omega-3呀Omega-6，然后包括这种神经酰胺成分的这种保养品都是可以用的。 哎，有一个实际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洗澡的地儿啊，他就会说，哎呦，你们家的这个狗狗的毛啊，有点发干了，不像原来的那么丝般柔顺了。 对， 要不要用一下我们这个什么什么洗发水？ 不是洗发水，就是您做一个 SPA 吧。 哦、 就是毛发什么什么 SPA 什么什么精油类似 清理一下毛孔。 对，而且呢就比如说他们家呢也会有一只狗狗是他们店里边自己养的，说、 哦、 您看我们家这只狗狗 模特， 对， 是吧， 就他就是做了 SPA 的， 然后你可以摸摸它，就非常滑， 我一摸确实很嫩滑。 哦， 哦， 就像那个小绒毛，就小狗狗刚生出来的那种小绒毛、 哎、 非常的软。像这种您建议狗狗做吗？ 首先是品种上啊，就是像斗牛啊，然后那种毛孔和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狗狗，可能说 SPA 会更适合，因为它会有一个脱角质层，然后去油的那个功能。 哦。 如果说本身皮肤就比较干，那我觉得还是要去那种专业的美容店。 谁的皮肤会比较干呢？这些狗？ 我觉得其实泰迪是一个挺典型的品种。 干吗？ 问住我了，我是要扒开毛看摸它的皮肤吗？我怎么能 干不干呢？ 啊，就是 挠的时候会掉皮屑是吗？ 掉皮屑倒是可能单纯的小的那种皮屑， 嗯， 有可能就像这种小碎碎的那种，可能是皮肤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块的皮肤，就小皮屑是干的问题，但是大块的皮屑、 嗯、 或者说伴随有其他的瘙痒啊、红肿啊、结痂啊这种皮肤增厚、这种皮肤的病变，那肯定就要考虑疾 病 的问题了。 对对对， 然后再有就可以看皮肤薄一些，比如说翻过肚皮，看它的腹股沟的位置 啊， 啊 对对对， 或者说就是从它的这个脊柱和肋骨侧边这种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会不会有这种皮肤扒开毛，有那种有一点干干的那个小纹小白纹路、嗯、这样可能就是皮肤干。 如果没有的话就基本上是证明是正常的。 对，基本上是正常的、 嗯、那如果比如说没有的话，那您建议去就像这些的是不建议做 SPA 的。我怎么觉得像 SPA 是可以的。 SPA 它其实专业的 SPA 好像是有很多的步骤、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专业的去做 SPA 的地方、嗯、它会在前面清洗啊，泡这个 SPA 之后，它还会有添加这种精油啊这些去护理毛发，去再重新做保湿，可能会有一些只是给它煮了煮，在那里面泡了泡，哎，就是泡了猫泡泡，然后呢就拿出来洗了。 明明本来刚才已经想去做了，听了听煮了煮这件事儿， 煮了煮 就想把卡退了。 这煮一煮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它 SPA 嘛，它会有那个氧气，那个对冲浪啊，这个泡泡啊、 哦， 就像煮一煮一样。 哦。哦、好吧好吧、哦、就是里边冒泡泡哈。 对对、 哦、 这样可能是就是角质层会有一个脱落，然后它毛孔打开了、 啊、 温度也高一些的时候、 嗯、 它就直接去洗澡了，可能这样其实是会去油脂的效果达到了、 嗯、 但是保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嗯 嗯，应该是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添加精油的这种泡浴、嗯、然后去再做保湿，还是选一个正规的店去做应该问题不大。 嗯， 嗯，而且不用太频繁去做 SPA。 我明白、 啊、 明白， 不用吧，听起来还挺爽的呢。 煮一煮。你是觉得煮一煮爽是吗？ 我觉得人做这些都还蛮享受的。 哦，那倒是， 对吧？那 倒是。那 他们要做的话也会爽吧。 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一直认为啊，就这种东西呢、哦、是人为的一种感受，就是可能对狗狗没有特别，就是你摸起来，这人摸起来比较爽。 对。 对不对？狗狗你它才不管什么飘逸不飘逸呢。 他们那个给你做精油的时候也会给你推一推捏一捏。 那狗狗会舒服吗？让陌生人一直撩骚它，它可能不会太舒服。 它不管是不是陌生人吧，只要给它捏、 哦、 它不 是 也很爽吗、 啊、也是， 对吧？ 是、哦、 是不是 关键在这个过程是吧， 就是那个你想啊，就因为我就想那个别人给我做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是还挺舒服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们 那还是省下钱来我给他做吧，真的是 也可以，你可以买点精油在家你给他弄也 OK 吧、 哦、不知道行不行。主要我是担心啊，就这种呢是人，就是强加给人的一种感受。 对， 就是这个其实 你是为了你的手感， 哎，对对对，但有可能这些精油呢会对狗狗就是本身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正规的店啊、 嗯、 我们不说是不正规的那些店，那些用的产品肯定是就可能会有问题的。我们说的是正规的店，他用的产品也没问题。那既然做这个东西可能是对狗狗的 自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比较放心的去做这个。 对对对，这些都没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可能要泡浴嘛，然后跟每次的洗澡不一样。 嗯， 尤其像比较敏感的或者说心脏不好的，就跟游泳一样嘛，他就是第一次去做 SPA 的时候，还是建议说主人陪一下，然后别让狗狗在水里这么多周围的水围着，它会有害怕呀、紧张。 哦、 然后慢慢的有一个心理的适应过程，以后陪跟美容师在一起做这个 SPA 就没问题了。 明白了，明白了啊。但是前提就是还是要去正规的店啊， 对， 这才可以。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帝王蟹组合，谢谢两位，谢谢。也同时感谢大家的和我们的一些分享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周六的时候继续，我们会请专业的大夫来做客节目。你也可以在那个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提出问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明天呢是涛涛的， 还是河南菜？ 教 你们河南菜， 你看说不完嘞。明天见喽。 追舞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舞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 请你带走 我昨天的梦，今夜的晚风，我要去哪里，请告诉我。